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新奇事，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琪， 我是娜， 我是苏。 跟你们说，妈妈朋友的儿子，我决定要弃剧了。 为什么？我很喜欢呢、欸。 接下来要爆雷喽，就是女主角她得癌症了，我觉得真的很老梗 哎、欸。你要去往后看，因为我觉得重点不是她得癌症，然后就会变得很老套的那种，而是在讲说她得癌症，为什么她没有跟妈妈说，没有跟挚友说她的那个心理转变，为什么她不想成为大家负担，其实是跟韩国长女的心态有关。 可是我弃剧的理由是那个男主角丁海寅的反应哎、欸，他知道她得癌症之后。他的反应是觉得很生气，为什么女主角不告诉他？ 我也会很生气耶！你这么，我跟你的朋友这么好，然后你发生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我讲，我会很生气。你是觉得我没有资格可以关心你？ 可是他都得癌症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就是他不说一定有他的理由啊。 可是为什么他一个人承受？难道他是孤单的一个人吗？他完全不尊重所有爱他的人。 我不觉得这样是不尊重啊，他就是一个生病的人，他有自己的考量，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他自己的规划、 啊。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承受。 我觉得丁海寅为什么要因为这样子而生气啊？ 那个男生的立场是。朋友不是爱人、啊， 对，我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会很生气，因为如果我的好朋友他生病没有让我知道的话，我会超生气。 我完全插不上话，我觉得超级好笑。 那你站在谁那边？ 觉得蛮八点档的，但是因为我也是刚好看到第八集，可是 我就给他两集啦。 但我知道大家对于第八集非常感冒， 对，因为不想继续点下去，因为我觉得丁海寅的表现，我觉得他很像妈宝，根本不是妈妈朋友的儿子。 没有没有，你要继续往后看，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跟他妈的故事，我也觉得也很感人。 但是我觉得这男人不行、欸、 后面还有做一些也会让你很傻眼的事情， 对啊， 但是我是觉得还我可以接受。 我很想知道大家都哪一派 弃剧的加一哦。 今天第一则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爱的实力派女演员申惠善的新作品。对我来说，申惠善的作品一直都是品质保证，这几年从哲人皇后到今生也请多多指教，还有欢迎来到三打里都获得了很多的好评。这次他带来 ENA 电视台新剧《自我的解离》，又让大家眼睛一亮。 어떻게갑자기헐어떻게꿈속의사람이실제로존재하죠 아나운서준호입니다 저는해리인데요 말도안돼그거는진짜로꿈이었는데 꿈속의은호가아닌현실의내가마음의준비를하는거지쌍방으로사랑하는나자신을만날너무로맨틱한걸 申惠善和浪漫大师 AKA 女神收割机李正玉一起主演。 为什么他是浪漫大师？ 是因为他之前演了很多就是浪漫爱情剧，虏获了很多少女们。观众们看完首播之后都表示，果然啊，果然是申惠善， 真不愧是他们。 没错，这次申惠善挑战一人分饰两角，他在剧中诠释了双重人格，白天是精明干练的女主播朱恩好，晚上则变成乐天派的停车场管理员朱慧丽。 是他的日与夜吗？ 类似的那种概念，白天的他工作完之后会解离成晚上的他。 我发现他很适合演就是这种多种角色、欸，因为他在那个啊三十十五， 虽然三十但十七吗？ 对 对，三十十七， 数学不好。 就是他在虽然三十但人十七，也是演两个角色，是三十岁跟十七岁的他。 哲人皇后， 哲人皇后也是演两个角色，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然后在最近那一部《 今生也是第一次》， 他是今生也是第一次。 不，今生也请多多指教。 他今生也请多多指 教。他演了好几个角色， 没错， 他就是这种性格分裂专门户。 对。没错， 你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完美结尾。 那就来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由申惠善饰演的女主角朱恩好是一位从业14年还默默无名的新闻主播。为了成为王牌，她每天都过着紧张的生活。而在她与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分手后，内心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与恩好完全相反的另一个人格是28岁的朱慧丽，这个角色是一个心态积极乐观的停车场管理员。申惠善完美诠释了无名主播恩好和停车场打工仔慧丽之间的巨大反差。恩好是一个压抑着分手和家庭伤痕，随时都可能会崩溃的状态，而惠丽则是一个无拘无束、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女孩。网友纷纷表示，申惠善的演技范围真的太广了，申惠善真的是演技之神啊。 那你会觉得是哪一个个性被解离出来？ 我跟你说，哪一个是原本，哪一个是带出来的？应该是晚上那个吧。 我也觉得是晚上。我觉得因为停车场管理员看起来生活比较美好， 对， 没有被摧残过的感觉， 没错。因为你发现解离跟黑离只差一个。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点双关，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朱慧丽其实就是在讲说那是他解离出来的人格。 哦，你自己的事 是不是、 不错哎、 对、然后就很期待这部剧的男主角是刚刚提到的李正玉，他饰演朱恩好的前男友贤浩，是个个性冷静内心温暖的男人，两人交往八年因为结婚的问题而分手，他对恩好的关心表现得非常克制，但总是在关键时刻又默默的给他支持，他们的感情故事其实非常的写实，这样的情节引发观众很多的共鸣，甚至有人说这段剧情就像纪录片一样真实，还有观众笑说李正玉就是逃避婚姻的专业户啊， 所以反正他们中间分手是因为不想结婚， 对。 可是我就会很好奇，不想结婚的原因是因为男生知道他有结离，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哦，因为男生可能也有一些故事。 欸，我很好奇李正玉实际年龄多少？欸， 43岁。 他一直以来都长，他感觉就是老雷蛋的感觉。就是一直都有那种成熟男子的魅力。 剧中男配角就是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江勋，剧中是申惠善第二人格暗恋的对象。 第二人格是 停车场管理员惠丽。 OK， 他在第一集中还会偷偷帮江勋占车位，等到江勋快到的时候再偷偷的离开，整个超可爱的。 他就会坐在那个停车格那边，然后别的人有说，哎、欸， 这边可以停吗？ 停嗎，说不行哦， 这边现在不能停哦，就死不让位，然后在那边假装看书。 他会上爆料公社，哎、 超可爱。申惠善以多重人格在剧中饰演多角恋，复杂的感情线也是这部剧的亮点，让大家相当期待后续剧情的发展， 绝对没有想象中沉重。 很多网友看完之后都觉得这部剧很像《非常律师与英语》 哦，就是它是带给你一点疗愈的剧、 对， 但在讲沉重的议题。 对对对 对， 一样都是在 ENA 播，对不对？ 没错，所以他们就说这部剧有可能成为下一部《与英语》。台湾是由 Friday 影音每周一二晚上10点半独家更播，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看一下哦。 9月21、22号 ，IU 成功唱进韩国最大演唱会场地首尔世界杯竞技场。但是你们知道这场演唱会竟然一度要办不成，是因为首尔世界杯竞技场啊，当初是为了足球比赛而设计的场馆。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轮的比赛即将要在10月15号开打。南韩足球代表队队长孙兴敏表示说，场地的草皮状况不佳会影响到他们的国际赛事。这话一说啊，就引发了足球迷的不满，向政府请愿，表示演唱会会有大量人潮聚集、踩踏草皮的状况发生，所以九月的 IU 演唱会应该要取消才对。在这个舆论压力之下，首尔市政府宣布从明年开始租借世界杯竞技场场地举办演唱会都不能开平面座位区，所以 IU 这场演唱会就成了草地设置座位区的最后一次演出。演唱会当天为了要保护草地也做了很多努力，在草皮上方铺设了保护垫，也取消了延伸舞台的设计，所以 IU 用了悬吊式的方式从主舞台移动到了小舞台。 好屌，真不愧是 IU 欸。 这样不但保护了草地，也可以让演唱会更有看点。先前同样在这个场地举办演唱会的林英雄和 Seventeen 也为了保护草地做出了一些牺牲，像是 Seventeen 啊，他们也没有在草地上设置延伸舞台，草地也跟 IU 一样铺上了保护垫才安排座位。那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林英雄，因为他是直接放弃了那整片平地，等于他损失了50亿可以卖出去的票。据说他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足球爱好者，而且更酷的是啊，他的舞台是在演唱会当天早上才搭建，每天演出结束后就立刻拆除，就是有降低对草皮的伤害。这些做法啊，都展现了艺人们对于草地的重视。不过这次事件也揭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之前我在节目上也有分享过，随着 K-POP 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韩国演出场地却严重不足，专为 K-POP 演出设立的首尔巨蛋也要等到2027年才会完工。足球比赛和演唱会场地争夺战应该要如何解决，怎么样才能够和平落幕呢？目前看起来是无解的， 因为不管怎么做应该都还是会有人有不满的声音，不管哪一方吧。 台湾高雄有一个世运，台北大巨蛋最近也开放可以演唱会演出， 所以如果韩国找不到场地，建议来台湾哦。IU 首尔演唱会的场地引起争议，那去战地俄罗斯开演唱会大家觉得如何呢？ 好酷哦， 我觉得很可怕欸。 真的吗？ 可是他们在打仗欸，很酷吗？ 可是我觉得那边的人民需要一些有趣的事情吧，只是 idol 去可能会有点危险。 可是我觉得撇除掉安全的问题，我觉得另外一个争议是因为现在乌俄大战，所以对于他们去那边演唱就会有一个争议是，那是不是代表你支持他们的做法？ 哦， 所以争议应该是这个吧。 对 哦、oh~、 男团 CIX 宣布10月26号在莫斯科举办演唱会，这是人气成员裴真映宣布约满退团之后官方公布的最新巡演消息。你们应该没有听过 CIX 吧？ 没有，我有听过，我有听过。 你有听过？ 嗯，只是我不知道成员是谁而已。 那你们听过裴真映吗？ 我有听过，可是我跟他不熟。他是里面最红的。 对，他是里面最红的。裴真映是在2017年参加过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第二季、嗯、当时他以第十名的成绩加入限定男团 101。 哦，所以 101 真的有很多成员，然后现在四散在各地。 对对对对对，在 101 解散之后，裴真映2019年4月以 solo 歌手出道，同年7月又以 CIX 成员身份第三度出道。 哇塞，可是他现在又退团了。 对，今年的8月合约结束后，裴真映宣布退出团体，由 CIX 的成员 BX、 申勋、龙熙、炫熙以四人体制继续活动。他们正在准备下半年发行的新歌，还准备去俄罗斯开演唱会， 也是很赶耶、欸、 这个消息一出引发网友非常热烈的讨论。因为众所皆知，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发动战争，所以他们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韩国外交部在今年9月也有出警示公告，如果不是紧急事务，计划去俄罗斯旅行的国民请取消或延期，也不要访问乌克兰边境与附近地区。现在 CIX 不顾舆论的争议要去俄罗斯开唱，对经纪公司 C9 娱乐的决定，大批网友表示傻眼。有人留言说，下一场演唱会是在北韩举行吧。 这个留言我觉得可以耶、欸、 对啊，好 diss 哦，好喜欢。 也有人说，没钱什么都接，票房好到足以冒这个险吗？真的有必要去占地吗？另外也有人认为，这不会受到外国粉丝的欢迎的，他们是放弃其他市场了吗？嗯，但是也有部分网友表示，俄罗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战场，还是有些地区适合观光旅游或是商业出差。想问你们会支持去俄罗斯开唱吗？ 我刚刚第一个反应不会觉得不好哎、欸，我自己还是把政治跟文化产业分很开的人，那边的人民也没有想要战争啊，那边的人民应该有权利可以享有一些艺文活动吧。 所以去中国表演，你也觉得那些台湾艺人去中国发展，你也不觉得、OK？ 我觉得没差，但是你硬要讲一些无谓保卫，我就会觉得你真的是很没有骨气。你可能会被迫说些什么？嗯，如果你决定要讲出一些可能台湾人会不能够接受的言论，那你就要接受你在台湾可能会失去一些市场，那就是你的选择。 所以其实你对于他去表演这件事情，你不会联想到跟乌俄战争有什么。 对，但是我可能会有一点反对的话，可能会是安全问题。 哦，他们的安全， 对，他们的安全问题而已。我不会想到说，哦，我去我就代表我是支持或是反对某个思想这样。他们哪有那么大影响力啊？他去了一趟俄罗斯就会赢吗？或者是韩国人就会支持俄罗斯吗？ 哦，你好 open mind 的。 对啊， 所以你们不能接受，你会觉得你去就代表。 我其实也没有不能接受，可是我第一个的想法是，毕竟他们也是有影响力的人，去到了一个争议的国家，那那个国家现在面临到的争议其实就是跟世界和平有关，那会不会其实某种程度上不了解这整件事情发生的粉丝朋友们会觉得俄罗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你没有办法， 可是他是去演唱又不是去代言或者是说为这个思想站台，他只是去表演而已，他甚至是把国内的东西输出到俄罗斯。哎， 我自己觉得政治跟文化很难说要完全分开就分开啦。 但这是我自己就是很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一样的政治立场，但是我觉得文化艺术产业是一样的。 这是一件蛮值得大家讨论的事情。那是因为他们10月26号开演唱会，然后这个公告是一个月前才出来，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票房卖得好不好，能不能开得成也还不知道。 搞不好变成俄罗斯的新一代男神 idol。 之前就有男团去俄罗斯开过演唱会、 啊、我说就是自从乌俄之后啊。 哦，对对对，他们是乌俄之后第一个要去开演唱会的团体。哦， 所以其实之前也有其他团体， 他 7 有去开过演唱会。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M 娱乐推出的首位虚拟偶像 Naivis 正式出道。你们听过 Naivis 吗？ 没有。 那你们知道 aespa 是有一个元宇宙的吗？那时候出道是说他们其实是一个八人团体，四个真人偶像加四个虚拟偶像组合而成的，其中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 Naivis， 他身为虚拟偶像要正式出道， 所以他们也是四人组合。 没有，他是一个人，他是 solo 出道。在跟大家分享他出道故事前，先跟大家聊聊 Naivis 的背景。Naivis 原本是虚拟空间 Flate 的守护者，他必须在这个空间里面帮助 aespa 成员解决各种问题。 太难了， 这个才只是解释空间而已啊。某一天他们有一个反派 Black Mamba 还有反派 塞， 就是黑曼巴蛇一个电脑病毒，嗯哼，它会打破现实和虚拟空间的平衡，就是让他们可能传输不成功之类的，扰乱两个世界的秩序。 ESPA 在 Nivis 的帮助之下，联合他们的虚拟成员 A-ESPA， 他们虚拟成员的名字叫 A-ESPA， 叫 A 宁宁、嗯A 卡琳娜，这样 懂了哦，懂了懂了，你这样解释我懂了。 对，联、合他们的虚拟成员一起进入一个平行时空，这个平行时空叫做光野，准备对抗这个大反派。 所以简单来说，比如像我们就是苏纳奇嘛，就变成 A 苏 A 娜 A 奇 ，yes 没错，对对对对， 说我们的虚拟分身， 对对对， 没错没错。在前往这个光野的路上 ，ESPA 遭受了黑曼巴蛇的攻击 ，Nivi 决定要前往救援 ESPA， 他成功阻止了这个黑曼巴蛇的攻击，但是因为他违反了他不得离开 Flat 的规则。Nivis 决定前往现实世界与 ESPA 一起生活， 因为他回不去了。 对，他回不去 Flat，他就只能去那个光野了。 哎、你有听懂哎？想说 SM 有没有打算要先拍一部电影，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世界观？ 对， 他根本就可以拍一部电影。 之后 Nivis 在 ESPA 的实体演唱会上面有惊喜登场，不仅在 ESPA 几支 MV 中出现，他还在2023年收录曲 Welcome to my world 里面现身，正式宣告他来到了现实世界。 Hey baby Welcome to my world 吗？ 对啊，这次 Nivi 正式出道，推出他个人出道曲《Down》。MV 其实也有很深的含义，在 MV 里 ，Nivis 从长期压抑的空间中挣脱，象征他迈向自由的旅程。Nivis 的外貌一直是大家的话题，很多粉丝看到他第一眼时，都觉得他有点像少女时代的泰妍，或是 ESPA 的 Winter。 对，有像，还有一点宝儿的感觉。 除了外貌之外 ，Nivis 的声音是透过 AI 技术合成的，据说是由12位配音员的声音分析合成出来。他的动态表现则是利用演员动作捕捉技术来实现。出道宣传时，在文明特辑中 ，Nivis 自我介绍时透露了他详细的基本资料：身高168公分，就读光野网路大学 K-pop 学系，主修 solo 24级。 这很像动漫， 酷吧？ 可是他这个人设设的很 detail。 对啊。之后 ，Nivis 如果要开演唱会的话，他的嘉宾会是真实的 ESPA 还是 A-ESPA 呢？ 哦，他其实可以玩两种都出现、 对啊，很酷哎。 听完苏的分享，真的是让我觉得 SM 最近都在出一些酷东西。除了 Nivis 出道之外啊，最近 SM 娱乐也跟美妆品牌爱茉莉太平洋合作，推出了首登护唇膏。 哇，也会发亮吗？ 好像不会发亮， 它不会发亮。这款新品啊，在9月23号一上市就掀起讨论热潮，看到照片连不是粉丝的我都直呼好可爱。这次推出的三款护唇膏啊，分别是 Real Vivid、 NCT 还有 ESPA 的联名。 Real Vivid 的护唇膏外形就做得跟他们的首登 King Mambo 一样，长得很像泡菜饺子，再配上他们的珊瑚粉代表色。而 NCT 的护唇膏呢，也是完美复刻了他们的首登，膏体是荧光绿的感觉，涂上去的时候是呈现淡淡的粉红色， 好可爱的。而且我觉得不管男粉女粉好像都可以用，因为其实它就是护唇膏，他们很聪明，没有做口红。 ESPA 的护唇膏啊，也是沿用了首登设计，唇膏色呢则是呼应了他们的应援色，并且加入了亮片和透明的光泽感，就有一种宇宙感，很符合 ESPA带给人的印象。想要买这几款护唇膏的朋友啊，最近刚好要去韩国玩的话，可以去爱茉莉的 mall 或者是 SM Town 现场看看。除此之外，想跟大家讨论，现在首登除了做小首登也可以做护唇膏之外，它可以变化成什么样的创意小物？ 我们知道最近很多首登都可以改，就是帮那个首登里面那个透明壳里面就是装饰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 对啊，超酷的， 很多粉丝在玩。 然后或者是帮他套上一些很可爱的头套什么之类的， 还有衣服。 那我觉得其实可以做这个生意耶。 白痴哦、喔，你又不会缝东西。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我，是他们经纪公司可以发展这个事业。 像他们不发展，现在外面已经到处都是。 这个钱太少了吧？ 会吗？可是 对啊， 没有。但我觉得 出手灯就好。而且你们知道现在很多就算不是偶像也在出手灯吗？ 你是说福宝吗？ 对。爱宝乐园帮福宝家族都出了首登欸， 我真的很好奇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回啊？去看熊猫的时候回吗？我其实也想不到。 那个罗 PD 开粉丝见面会，他自己也出了首登、 啊，他出了那个什么 叮 叮 叮， 我热 得很好笑，可是你可以理解是因为他要办见面会，所以他有一个这样子的场合可以拿出这个手段。 但福宝宝家族们他们其实就是每天园区都有开啊，然后每次进去看他们的时候你都可以挥东西无脑支持， 或许他们可以就是有一个空间变成是装置艺术，你就会想要买这个回家当做纪念，但你有一个同款，我就觉得哦，那好像就有买的理由。 其实他买不需要理由，你不用帮他想理由，买游戏不需要理由。 但我应该没在月宝乐园，因为没有福宝啊。 而且我跟你说，他那个手灯是可以换头的。 你说我可以买别人的头来装？ 对对对，你可以就是福宝、瑞宝什么的，都可以换不同的头。 那你们知道 NCT 的也是吗？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小分队，像 NCT 127、NCT Wish、NCT Dream 等等等的，所以他们那个手灯其实是可以换那个版。他们有一面是就是写 NCT， 然后另外一面就是符号还是什么，就可以代表说哦， 你 的 Dream 还是127。 没错， 原来爱宝乐园的灵感是从这边来的。 OK OK。手灯的周边真的是很有商机耶，因为你买了手灯之后你又会想要展示，你又会买它的壳，买它的保护套 子， 或者买它的展示架之类。 如果是漂亮的包包我就会想买， 但是你买漂亮的包包买回家之后外面又套了一个塑胶袋，我就是看不懂。 不是，是因为我买的是 B2B 的十周年手灯袋，可是因为它是全白的，摸起来又很舒服，所以我如果放在外面的话它就会长灰尘。我带出国我也都是把它装在那个袋子里，可是放在我的行李箱，我出门的话也只带手灯，我不会带那个袋子， 完全本末倒置的一个设计。 如果最近有要去韩国旅行的人要注意这则新闻，因为你的班机可能会被这件事情影响。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之前分享过有关屎的迫降的新闻，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又有了， 他们还在发送屎、哦、 还在。从五月底开始，北韩持续向南韩投放超过5000多个大型热气球，里面装满了粪便、烟蒂、废电池等垃圾，而且热气球上面装有定时器和炸药，会经过一定的时间后爆炸。在南韩比较靠近北边的地方，随时都有可能收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真的是很靠北。 靠北哦，跟被鸟屎滴到的概念一样， 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爆炸。 对啊，好可怕哦， 是天女散花哎。 9月23号，在仁川机场附近的空域首次发现这个大型热气球的踪迹后，紧急关闭机场。在当天上午6:43左右，确认热气球坠入仁川附近的海域，才恢复飞机的起降。然而6:55，在仁川机场里面又发现垃圾气球的碎片，让机场再次关闭。在这一个早上呢，仁川机场就有3次的全面暂停起降，影响到39架的飞机航班。 北韩一定爽的要死，因为就达到他的目的、啊、 够了没了、 啊、他就是想要干扰你们的日常生活啊， 他干扰到是全世界的日常生活、欸、 他不 care 啊，他只要目的达到就好，他才管你、欸、 这也是仁川机场首次因为垃圾气球而紧急停飞，之前最接近的时候是在仁川机场附近的加油站，曾经掉下来垃圾气球过，幸好没有引起火灾。如果是在加油站爆炸的话，我觉得那个后果很难想象， 我觉得会开战耶、欸、 真的。 根据韩国的统计呢，从6月到现在，仁川机场和金浦机场已经有130多架班机因为垃圾气球的干扰使航班出现问题，影响到20000名的乘客，紧急返航的次数也达到15次之多，飞机无法起降而改飞其他机场的情况也在增加，让许多的乘客行程被打乱，使仁川机场和金浦机场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根据了解，今年以来已经因此关闭机场超过22次， 超级多次、欸、 乘客一定会超毒烂的， 真的很荒谬、欸、 因为不知道要等多久啊。 对啊， 而且你知道影响一个班机你要全部重来、欸、 对啊，如果北韩的垃圾气球再继续释放下去，南韩机场有可能会陷入瘫痪，对社会和经济的损失将会难以估计。 真的， 他们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真的很无聊、欸、 对啊，像蝴蝶效应一样， 因为现在如果都打科技战的话，他真的是打那种最传统最传统的攻击、欸、 对啊，是韩国北韩想出这招的人应该是天才吧， 就是用一个这么废的攻击然后就有瘫痪了整个机场。 没错， 他应该爽到不行耶、欸、傻眼， 他真的每天都会做梦也会笑 好不爽，我看到他笑我就是很想揍他哎、欸， 造成大家困扰好不好。 对啊， 所以要提醒最近要去韩国玩的人呢，记得要加购旅平险跟不便险， 一定要保。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或是可以留言给我们，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哦， 谢谢大家， 安妞 安妞。